动山羊。滚，两个滚。 热血沸腾。

青儿，请你看着我。三年前，在那个雷雨的晚上，我会是你的继母。 喜欢上一个人了。 哦，谁呀？ 那他是世界上最最最让我满意的女孩子。 人

天天不会歇，伤心伤心一夜夜，恨是恨是恨自己，好苦好难好罪孽。 停停，是我不好，我不好，我 你要怎么样，你到底要怎么样？ 跟你走。 跟我走？ 私奔。 私奔。 平，我们今晚就走。 难道你不知道别人听了这种关系有多么的恶心吗？不，你是我的继母。 我不管别人怎么说，我的良心告诉我没做错，你不是我的儿子。 罪过呀罪过，虽然我是我父亲的儿子。 你可以好好想一想，一个女子不能受两大人的欺辱。 厌恶这种关系，我要离开这个鬼地方。 听到没看到？ 什么事？ 罗马来了，我富裕的差事拜托太太关照关照。 关照什么？ 告台贵手。 还有什么？ 老爷要出门，秦太太准备雨衣，那件30年前的雨衣。 为什么？ 想是老爷在年轻的时候去会朋友，在雷雨天穿的吧。 你呀，可真是老爷肚里的蛔虫。 听众朋友，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演出的黄梅戏《雷雨》，今天先请您欣赏到这儿，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你好，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您收听一组粤剧选段，先请听尹桂芳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Oh, Thank you. 再请听金彩凤演唱的《碧玉簪》。 今夜去飞 能我啥是叫他去安静那冤家子并不见好意他犯安静 下面是何英等演唱的《梁祝》。 总上上 我是白头是梦。 最后是方亚芬演唱的《西厢记》。 他求必中我一意。